商品期货第二节，我哋又翻翻嚟啦。咁咧就事不宜迟啦，头先已经蠢蠢欲动咧，系想讲个金价噶啦。喂 ，Stanley， 不如你哋即刻帮我咧 update 下个金价先。 好，当然可以啦。咁其实个金都符合咗上星期啦，阿咪啦都讲过，系会做个上落市嘅。咁上个星期嚟讲咧，个金啦，咁系开起最高，全个礼拜最高位嘅，1130蚊。咁其后嚟讲咧，去到礼拜中咧。咁曾經兩次係挑戰1090呢個位置嘅，但係都係唔能夠突破啦。咁最尾收市咧就收喺1117蚊水平嘅。咁上個禮拜咧主要都係睇翻兩個數據啦，其一就係伯南克嗰個貨幣政策嘅問題啦。咁最尾都係冇驚喜，依然都係維持一個低利息一段時間嘅。咁同時間咧嗰個二手樓銷售咧，咁都是比預期做差，預期是做這個550萬間，咁實質上呢就是做得505萬間嘅啫。咁所以呢令到個金起上個禮拜呢最尾都係抽返高去收市嘅。咁而嚟緊呢，我相信一個後市嚟講呢都係會反覆走高為主㗎喇。咁主要嚟講呢，頭先阿 Mandy 都講過啲長短倉啦，關於歐羅啊、英鎊啊，都係俾人沽得比較犀利啲嘅。咁所以呢個美匯指數呢係一定呢會居高不下啦，暫時會企喺80至81呢啲水平呢係會企硬，即係企得穩喺80樓上啦。咁所以令到個金呢一定係有少少阻撓嘅。咁但係呢上個禮拜大家可以留意到呢個油價呢係見到80蚊水平嘅，而家都係79.幾80啦挨住。咁所以呢其實喺呢段時間因為呢兩個因素呢，我相信呢個金呢喺未來即係呢一個禮拜呢都係做一個上落市啦。但係頭先點解會將個波幅呢移高少少呢，咁主要因為啱啱呢南非國家能源管理委員會呢嗰度出咗個消息啦。咁講返佢批准返嗰邊嘅電力公司呢喺4月1號開始啦，就提高返個電力價格呢係調高 24.8% 㗎啦。是啦，咁大家都知啦，南非不嬲都係電力短缺嘅一個國家嚟嘅，咁啲電費唔會點樣平啦，話再加多兩成。 24%。 係呀 ,24.8%。 哇，你知唔知而家香港呢你加電費嗰啲呢，你加幾個 percent 已經幾乎要即係又 喺度嘈㗎啦，即係。 鬱文又出嚟掟招㗎啦嘛。 係呀冇錯。 哇，你加 24% 大佬我唔仲得了嘅，真係出嚟示威㗎喇喎。 咁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啦，如果電力上升嘅話呢，咁令到啲生產成本呢一定係貴㗎啦。 等你用少啲嘛，佢又要世界盃係咪？ 咁而且呢、 有啲冇道理喎。 係喇。 佢逼你哋用少啲，咁就抽返啲電出嚟可以。 咁佢收你成收你多啲又 expand 下啲啲發 展。不過其實我想問啦，如果你做金嚟講呢，或者係採礦呢個行業嚟講呢，佢個耗電量係即係高嘅程度係去到邊呢？ 我哋話呢就黃金同油嘅比例上面呢，以前歷史啊，但今時今日冇人講到個確實數字俾我哋聽，就大概10桶油囉。係即係虛耗嗰個能源個比例。 咁我意思係話開採金呢你 要用嘅能源。 用嘅 能源。 用嘅能源。 係用嘅能源。咁、所以以前啲人就成日話黃金同石油個比例就有一定嘅比例，即係1000蚊黃金就等於100蚊油咁樣。 哦，原來嗰個比例就係因為嗰個開採成本 嗰個能源 嗰個變化。 但係你要知道開採個技術會越嚟越高，咁可能未必要虛耗咁多嘅能源都可以開採到多啲嘅，又或者要 depends 個金礦，金礦可能要挖到好深先至有咁多個金，或者佢嗰個金礦係個金嘅密度係好少嘅，佢可能要開好多出嚟都係得雞碎咁多金。所以你話任何一個金礦你話開採成本幾多呢，呢啲帳面數嚟嘅啫。 不過開採金都唔夠開採鑽石過癮啦，鄭裕彤啱啱幫周大福買咗粒，即係用周大福名義買咗粒。 幾多億話、 我都唔知幾多億。唉，佢開採能源對相對嚟講真係化算。不過我頭先講嘅就係你加20%電力呢，其實對嗰個金價嗰個影響你覺得係 利好啦，因為個供應量一定係少㗎啦，頭先阿林小姐都講過啦，咁如果係即係開採個金呢，其實南非呢大家都可以知道佢係No.1 嘅之前講緊係07年打前啦，咁係上年嚟講呢已經跌到去第三位㗎啦，個供應量。咁主要呢係因為佢要開採黃金嗰個成本呢係要掘得深咗，係呀，要深咗時間。 邊度第一第二呀、 而家中國係 number one 嘅， 中國 之後就到澳洲啦， 唔係計出口量，計產量， 係啦，計產量啦，之後就到澳洲啦，之後先去到南非嘅，現時為止。咁所以咧，一定係呢個消息面咧，係 support 翻個金咧係走高啦，係啦。但係當然啦，有少少嘅利淡因素啦。咁喺上個星期五咧，咁印度就講翻調高咗個貴金屬進口個關稅啊，50%。咁講返個數字先，實質數字 50% 多唔多呢，我唔知呀。咁係佢話每10克黃金同埋白金呢，就由呢個200盧比呢就調升到去300盧比嘅個關稅，而個白銀嗰方面呢就由每公斤1000盧比呢係增加到1500盧比啦。咁我相信唔多唔少呢，應該會令到個需求減少少。 其實嗰個 percentage 即係幾多呢？盧比 50% 啦， 即係加就加， 由200盧比增加到300盧比。 但係本身嗰個税啊，嗰個 percentage 應該唔係好高嘅。如果頭先 係啦，我就係想了，我都未真係去調查過呢個究竟係佔幾多 percentage， 究竟係多唔多咧？ 幾十個盧比應該就唔係好多啦。 應該就唔係好多。 咁所以係啦，如果真係唔多嘅話咧，所以個金喺呢段時間慢慢走高咯。同時間佢即係印度呢做唔做呢個動作都好啦，因為世界黃金協會呢咁做咗個報告啦，咁講返09年印度呢個最大嘅消費國啦，係只得480噸嘅啫，係比08年呢712噸呢係少咗 33% 嘅。咁加唔加稅都好啦，佢都跌成 33%， 而家都係輕微加多一腳啫，都係。 咁啊 就算少咗咁多嘅消費，即係佢個 consumption 係少咗，但係佢個印度總體 overall 嘅 demand 冇少到嘛，因為佢一手貨自己央行都同 IMF 買200幾噸 囉，嗰度又補返 囉。所以我哋成日做金都要明白 consumption 同埋 demand 嘅分別囉，消費即係買嚟大嘅嗰啲金咪消費囉， demand 買嚟即係佢有咁嘅需求唔一定買咗隻鴨嚟到係大，你央行呢啲嘅盤都係屬於係 demand 嘅一種，係需求都所以兩睇囉，數字係咪呀？ 係啦，咁就最後啦，咁要留意返一樣嘢，因為我哋最近呢都講過個黃金個投資項目呢，咁係進入咗開始進入啦，咁個淡季嘅。係啦，但係今年呢有少少 difference 比過往嚟講，咁因為呢佢嗰個需求嗰、那個黃金嘅基本需求嘅比例呢係有少少變化嘅。咁由04年至08年呢，俾啲數字大家去參考返啦。嗰、那個平均需求呢佢係分開三樣嘅。第一個就係首飾啦，第二樣係工業用途啦，第三樣係投資嘅。咁由04年至08年嘅平均價呢就係首飾嚟講呢係佔咗 65%。而工業用途呢係大約 12% 嘅。而投資呢只係得佔 20% 左右嘅啫。但係09年呢咁就個首飾需求呢係跌到落去 52%,total 係跌咗 16% 左右啦，而工業需求呢冇變過嘅，係啦，只係爭1-2%。 即係換句話講啦，投資嘅人就多咗啦。 投資呢就升咗 18%， 去咗 38% 啦。咁所以呢，如果係講返啲基本首飾供需求嘅話呢，咁喺今年嚟講呢，可能個跌幅啦係會比過往少啲啦。 Mandy 或者是 Stanley 或者 Mike 都想打一答我，試打一個答我都得㗎喇。如果你頭先講緊個比例呢，由本來嘅息金嘅需求 drop 咗咁多，而而家全部變成投資嘅需求嘅話呢，講緊嗰啲長短倉呢，即係話你普通上去會唔會有啲咩長短倉，亦都係投資者係你見到有啲數據可以睇到，就係話而家做好嘅人多，做淡嘅人多，從而佢嘅影響會大過以前呢。咁我哋有冇啲咩有跡可尋下㗎呢？ 如果本身呢商品期货当中呢，黄金因为 commerce 的 market 呢就不是全球最大的 exchange， 即是不应该这么讲，因为市场上面做黄金很多时候 OTC 交易未必，这个是纽约的了 commerce 是。咁所以入面呢它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投机者就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长仓多个短仓的比例，个 difference 是很远。所以呢咁多种我们说看长短仓那个準確率上面呢，如果你擺喺金呢就冇一個啟示性。 最冇啟示性。 即係因為佢長期都係長倉多過短倉多。因為呢啲嘅投資者通常有咩人會用 commerce 呢，譬如話我開一間做高嘅公司做金嘅。咁我會接好多盤，有人揸有人沽 ,net 咗嘅倉我就會擺晒喺個 commerce 度，由於長嘅方向都係睇好嘛。咁所以呢擺得喺 commerce 嘅黃金即係 大部分都是長倉為主，我們找 non-commercial order， 因為它都要找地方來到去花盤的嘛，所以這些的盤只能夠去看現在投資者的少少情緒，但是啟示性上面呢就不是那麼大，反而就Spider ETF 啦，那個 ETF 這個影響就大了，因為這個是有美國後面政府去 back 說它是 fully asset back 的嘛，即是有那麼多實金來到去支持，所以很多時候那些人說啊，看黃金啊，需求大，投資需求大與少，多數就看 ETF， 看 Spider 呢只嘅， 你覺得佢係一個長線啲嘅方向啦。 你淨係睇 Soros 啊，自己偷偷地嚟到去揸金，都係揾Spider 嚟到去買就知啦。 四億股喺度， 嗰頭又話黃金有泡沫，呢頭話自己而家已經係最大嘅 shareholder 喺 Spider 度啦，係咪？ 嗱，咁多因素講咗啦，咪不如俾啲位置我哋聽下咧。 其實我就嗱，如果你講金咧，其實每年淡季。你睇佢頭三月嘅嗰個波幅呢，咁你喺嗰個中位以下去揸就 OK 㗎喇。 明白。 即係其實你嗱今個牛市00年到而家啦，其實都係差唔多，除咗08年爆煲嗰陣時個波幅大啲，你咁樣做可能會即係受得多啲。如果唔係你其實你每年頭幾個月嘅波幅你喺個中位以下去揸呢都冇死錯人㗎喇。咁你今年嘅波幅呢最高今年見過1161啦。即1161蚊，最低呢就1044，咁中位其實就係1100。其實我上次喺度都提過啦，1100樓下都可以買得過，那個原因就係、是、其實1100樓下買風險已經唔多㗎啦。 而家就做緊呢1131蚊。 係啦。 就呢啲位呀、啊、尷尬啲 位。呢啲位就我覺得如果你長線比你係諗住揸到年尾嗰個時間呢，咁你就唔應該1130去追，因為而家淡季未過。即係其實你話而家金係強定弱呢，其實佢都係偏強。雖然佢對美金佢唔係升好多，佢離今年嘅高位都有啲距離，離舊年高位都好遠。不過呢你睇返歐羅其實都呢排都 keep 住係歷史高位，即係去到830蚊啊820幾蚊啊。咁其實舊年講緊金係去到1200蚊嘅時候呢，其實對歐羅都係700幾蚊嘅啫。 咁啊，正如頭先 Mandy 都講啦，即係如果用歐羅同埋用英磅嚟計，就其實而家係 record high 嚟。 係啦， 所以投資者都要小心審慎啲啦。 冇錯，咁其實嗰個 concept 就好似舊年美國開始爆煲嘅時候，大家擔心美金嘅走勢，咁美金狂跌，個金咪升咯。而家調翻轉，大家覺得歐羅好危嘅時候咧，其實就係令到個歐羅對金咧有一個即係好大嘅升幅，即係金有個好大嘅升幅。不過調翻轉啦，譬如你睇翻舊年嘅情形，就係當嗰個危機過去嘅時候咧，個金對美金其實都跌咗一陣嘅。不過我覺得今年就個反應冇咁大，應該因為舊年係講緊大家驚緊係一個即係一個海嘯，一個骨牌效應，可能全球嘅央行都出問題。但係今年咧，大家睇嗰個債務危機都係暫時集中喺即係歐元區，咁所以呢嚟緊如果歐元區嗰個情況好轉嘅話呢，可能個金對歐元呢都會有一定嘅跌幅嘅，不過呢對返美金呢未必就 不過就唔知係歐元升返上去啦，定係個金呢就要落返， 就未必對美金會跌好多，咁呢個係第一個要注意。第二就係呢其實喺而家呢啲淡季呢個升幅係好有限，因為呢零售需求有限喺呢啲時間，咁所以如果佢去得比較高，比如去到1150啊1160呢啲位呢，咁就會缺乏支持嘅。咁如果大家都係投資者喺度炒高佢嘅話呢，去到呢啲位其實都係好大機會獲利平倉嘅。 頭先講緊黃金淡季呢，我又想岔開少少呢，係原因就係因為嗰個印度同中國嫁娶嘅時份唔係喺呢幾個月啦，定係仲有冇其他嘅因素導致到而家算係一個每年嘅淡季？ 主要兩個原因啦，第一就係個消費淡旺季問題。你去到年尾聖誕節啦，中國新年啦，其實你送禮嗰樣嘢個消費意欲係強啲。即係一去到年尾， 我係送金沙嘅啫，我唔係送金幣嘅。 金沙張紙少少金箔， 點都有啲係嘛？ 沾染咗啲。 即係嗱，你消費旺季，咁你樣商品都好賣啲啦。咁金都係其中一個即係個商品啦。咁第二就係個結婚嗰個集中，通常都係年尾嘅。咁所以呢即係周生生嘅周大福啊，咁佢可能喺年尾個對嗰個實金嘅需求會大啲。咁當年尾一路上嘅時候，佢都焗住即係啲金貴佢都焗住接貨，咁所以就可以撐到個金價比較高啲嘅。但如果喺呢啲淡季，大家都唔係好需求好大，純粹係投資者炒上去嘅話呢，咁投資者要獲利㗎嘛。 過你嘅時候，變咗佢就個即係喺年頭嗰個升幅就有限。通 常所謂 個 淡季咧，係由咗過完農曆年開始，係一路持續幾多個月開始，個金又會回漲。 其實去到四五月開始就已經強翻啲，即係跌幅係好有限嘅啦。通常都係二三月係有機會見到當年嘅低位。 今 年好驚啊！而家華山論劍比緊劍嘅時候，出面嘅 market。 咁啊係，但如果係咁樣講嘅話咧。如果是而家咁應該如果長線少少啦學你話齋係呢啲時間等佢低少少啦頭先你講嘅就係千一蚊嗰啲位置如果佢真係落 返千一蚊以下啦 嘅話其實就值得喺呢啲淡季博佢落到去就可以買得㗎 啦。係啦都係我建議都係即係分段買啦比如你1090買一次1080買一次咁每10蚊買一次咁樣啦。 咁啊金嘅走勢咁上下啦咁白金上個禮拜 都是走強啦 都是強啦。 咁係啦頭先都講過啦即係過往嚟講白金喺即係頭一季啦都係太陽大市嘅即係喺貴金屬裏面嚟講啦。咁另外啦咁頭先都講咗南非嗰邊啦咁將會即係加個電費啦係啦。咁同時間呢頭先阿咪都提及過啦今年就嗰邊有世界盃啦咁會令到即係個用電量呢一定係有點差距㗎啦。咁所以呢我相信南非嗰個供應嚟講呢一定會係暫時會短缺咗少少啦。咁所以呢好 support 返個白金個走勢㗎。係啦。 南非而家都係暫時咗仲係 number one 喎。 係啊，佢個生產量呢係佔七成嘅俄羅斯佔咗大約兩成即係 total 呢佢哋兩個國家呢係夾咗total 係 supply 九成㗎啦。係啦冇錯。睇佢兩個都 OK 㗎啦已經個 supply。 咁就呢個銀又點睇呢 其實如果銀呢就咁最近啦咁主要都係跟返個油價同埋個黃金個走勢啦個油價由70蚊上返到80蚊咁個黃金嚟講呢由1044啦上到去1120蚊左右啦而個白銀呢咁起下低即係大約係14.6啦反彈上去即係16.5左右已經係止步嘅咁已經上返去之前講緊個大型橫行區間16蚊至19蚊個底部啦咁所以近期嚟講我相信呢係10蚊至到16.6呢、這個區間度上落啦，咁始終都係以佢大佬標準嚟計翻個 benchmark 啊黃金，咁呢段時間我哋暫時睇高少少啦，咁所以個白銀嚟講有機會挑戰翻17蚊呢個水平。 係嘛？咁好啦，咁不如我而家補報價啦，倫敦金咧而家做緊1130啦，銀咧16.77，咁就銅價就最勁啦，即係受地震影響啦，咁就7335嘅。Mandy， 仲有冇啲咩同我哋補充啊？ 係啊，咁雖然頭先我哋見到啲 hash 分就好激烈啦，咁啊有陣時啲人訪問下佢，又話要力估到佢一算啦。咁不過我哋好多時呢即係人哋講出嚟嘅說話我哋都要即係消化一下因為而家呢啲嘅盤路呢即係用得華山論劍大家比劍嘅時候呢咁刀光劍影之下咁啊觀戰好囉走埋去參與呢就好容易。 即係誰勝誰負即係六死誰手 係咪係因為尤其是匯市嘅市場啦有人沽時梗係有人去揸㗎咁啊歷史上面你話央行係咪唔一定唔干預個市場呢周不時都出嚟干預市場㗎啦係咪咁尤其是呢而家歐羅我哋淨係未計 FX 嘅 market 喎 ,spot market 喎淨係講會交收嘅 CME 入面嗰、那個短倉合約歐羅都104000幾張每一張歐羅個 contract 就等於100000蚊歐羅咁計一計條數即係而家出面有104億幾歐羅嘅錢係沽緊嘅係沽緊歐羅在市場上面只要輕微有些人冚倉咋剛才我所講那十幾個基金那幾個基金經理那十幾個基金經理是但那三兩個不生性中途不會有無間道的咩個口話大家齊齊沽到一算咋嘛中間可能神咁早已經跳車做返好倉咁咁嘅時候呢唔單即係唔好話做返好倉求其一啲嘅冚倉盤可能有啲嘢會觸動到突然之間會咁做㗎喎例如如果希臘嗰單嘢真係德國攬晒上山咁啊有啲即係我哋話政治事啦就會好容易影響到就係話一啲嘅基金盤路就會有所改變。咁所以你話啊係咪搭順風車呢你就要好小心衡量嘅啲刀光劍影。 俾你聽一算係咪佢真係做一算呢定係。 同埋今次有啲唔同啊 ,97 年嗰陣時呢臭屎咪冚得好好㗎嘛今次黃咗啦嘛即係佢係咪咁順利可以做到 呢。特登黃俾你聽啊定係真係黃咗呢 咁啊嗱如果你話係咪特登就唔知啦不過呢就市場上面都仲有啲 QK 嘢嘅。咁啊匯市上面我哋頭先話其他啲家子啊澳洲啊 樓之後就見唔到啲咩奇怪嘅盤路，但係呢啲兩年期嘅債券呢，咁啊同埋十年期嘅債券呢，咁都幾特別喎。 Treasury 係啊，兩年嘅 Treasury 呢長倉合約呢就26,900幾張呢，就突然之間單一個星期就減少咗52,000幾張，即係話不嬲揸開短債嘅冚倉盤，你諗下26,000張就而家得返咁少咗，單一個星期就少咗52,000幾張，即係嗰個百分比嘅 percentage 走咗邊 呢？咁啊做咩呢？究竟佢係睇淡，或者定義話喺 Treasury 個 part 佢係有嘢做呢？呢個係講兩年期咗，十年期呢，十年期嘅 Treasury 呢，我哋就係話個長倉，即係話揸盤合約呢，就而家得返11,000張啫，一個星期少咗54,000幾張，54,000幾喎，個 percentage 幾多？即係由150,000幾縮到得返110,000，即係160,000幾縮到返100,000。 會不會跟特拉拉埋有關咋？ 跟住就少咗就54,000幾張。咁之前啲人就話：嘩，啲人好驚啊，歐元區啲人好擔心啊，啲錢就走咗入去美國啊，咁啊買美債啊，買美債，買美債就唔會長倉減少咗啦。咁除非你話中國買美債嘅數量或者力沽啲長倉嘅數量係遠遠 heavy 重過歐元嘅資金流入啦，咁當然呢啲嘅後面嘅數據冇人話到俾我哋聽，究竟係中國盤啦、歐洲盤啦，定係啲 hedge fund 嘅投機盤啦。但係如果以單一星期咁 heavy 嘅量啦，我相信就唔係央行盤啦。央行通常都好有節奏地去慢慢去做嘢，靜雞雞。呢啲咧就通常係一個連環式。究竟 即係立體式嗰啲 3D 嗰啲 3D 立體式，究竟嗰個進軍模式係即係進攻模式喺邊度咧？定義話啊，佢諗住把心一橫去追擊貨幣。喺 Treasury 調錢出嚟咧，攞定多啲彈藥咧，咁呢個我哋就即係要用一啲嘅時間去觀察住佢哋嗰個戰程係點樣啦。不過 Treasury 上面就即係有個咁大嘅波動性，係單一個星期嚟到去發生嘅時候咧，大家都要好小心，因為冚倉盤咧一出現咧，閒閒地咧真係反彈嘅幅度咧係講緊600點至700點至，呢啲係好等閒事嚟嘅啫。所以你話如果即係做 currency 嘅，你就要特別去小心，要定 stop loss。 即係已經既然人哋已經喐咗咁多咯，就無謂而家搭順風車，不如睇定啲。 係啊，所以如果你話1130你去追金嘅上面，可能博10蚊，佢上次阻力位1140，可能你個 risk 就會即係 大啲。 大相對比較大啲，萬一突然之間真係希臘嗰壇嘢搞掂嘅，佢又其實可以歐羅如果大幅反彈，英鎊大幅反彈嘅時候，真係金隨時你話落翻到去1080啊樓下嘅水平，甚至乎去翻上一次1047，一啲都唔出奇嘅喎。即係呢啲係政治史不特止，政策史不特止，仲要加埋一啲對沖基金嘅一個進攻市，立體進攻市。因為09年、08年嗰陣時個 financial crisis 係一個系統性嘅風險，呢次咧就係有組織、有預謀嘅，即 係 嘅市場投機活動啊嘛，嘅行為啊嘛。咁所以你話中間你話我技術高，呢啲錢出嚟搏下嚟到去參與食下大茶飯嘅，輸曬我又冇所謂嘅。咁你走入去可以玩下咯，但係都係嗰句啦，如果你而家參與即係呢個市場，人哋進攻緊嘅，咁你就一定要好好去定你個 stop loss， 就要小心兩頭揈咯個市。 兩頭揈咧就唔止係 currency， 樓市都要小心啦。點解咧？阿財爺俾人嘈多兩嘈，而家2,000,000又加咗離印之後咧，今日又話推夾屋喎。 喂，其實咧，即 係 佢加離印咧，真係多餘。好老實講啦，好多時咧，你話炒家，你要打擊炒家啊嘛。 BVI 啦。 喂，炒家梗係用 BVI 啦，係咪？就算佢咩事嘅，佢都唔使打離印嘅，係嘛？ 仲話要抽税， 打擊 農 家 變 咗， 成間公司賣咗，然之後執咗去啦，攞曬啲錢之後，係咪啊？ 所以其實又真係。佢打唔打擊到啲大戶我就唔知啦，咁但係呢起碼就出嚟空一空啦，係咪空完之後呢，上面就空完嚟啦，下面就整啲平嘢出嚟啊，即刻3,000尺咗喎，喂，其實抵買㗎喎啲夾屋。 公屋定夾屋，我一聽夾屋呢就有97年嘅。 其實夾屋就好耐攞過出嚟啦，咁其實啱啱呢就推出咗呢將軍澳嘅蝶翠軒啦，呢頭拍賣。 蝶翠軒咪即係以前嗰個咩 12年前嗰個。 嗰個咩恩唔知咩。 蝶翠軒呢樓齡就12年㗎喇，面積係568尺到827尺，咁兩房至三房， 冇買呀， 售價130,000至280,000。第一件事就係咩呢？啱啱佢賣咗地呢，啲人就唱緊呢，我先話話喺 佢係咪趁高位放貨呀， 發水面積真係咁。但係你又講到話要6,000-7,000將軍澳，而家禮手政府自己推嚿夾屋出嚟呢就3,000，咁當然你其實係有個限額嘅，咁你如果要買夾屋嘅人士呢，咁就 其實嗰個家庭嘅月入呢就23,000-39,000嘅。咁如果個人嚟講呢就唔可以超過呢個19,500。 喂，其實如果你話即係家庭收入去到40,000到，咁一般你話拎出嚟供樓供20,000，其實都喺市場上面一個家庭供20,000樓，而家息口咁低，都好多選擇啦，係咪？買20-30,000嘅樓，其實 affordable 揀私樓，做乜要揀即係夾屋呢？ 不過我正正想講咧，其實講緊我就啱啱想講就話，其實20,000+至39,000，即係40,000呢啲咧，其實都唔算係太差嘅個收入。如果成個 family 計，如果40,000收入嚟講，佢本來要可能要買間20-30,000嘅樓，而家你話俾佢聽130,000-200,000有，佢本來30,000-40,000嘅睇緊，咁佢而家屋拱到入去㗎啦。 都唔一定㗎，你要睇質素囉，因為你冇去過那個地方，曾幾何時佢有段時間即係拎出嚟買 呢個樓嘅 質素係差到不得了㗎，你行到入去呢，佢哋嗰個廁所嘎嘎咁嗰啲磚咁樣係， 咁 我親身親歷奇景係見到佢咁樣跌曬啲磚落嚟，真係都幾咩？因為佢個質素其實同 係你買得樓可能都有啲要求。 係啊， 嗱咁我就為呢、這個 到你哋要買嘅時候要補地。 我為房協咧就講翻個公道説話先啦。咁其實咧，房協物業發展總經理咧，劉景成咧就話咧，根據同區嘅私人樓宇咧就定咗呢、這個價錢之後咧，就亦都係咧根據翻申請人嘅購買力去定價嘅。咁咧，房協亦都一直咧係為未出售嘅單位，即係12年樓齡嚟啦，而家推出嚟其實 保養啊， 一直都有定期做保養，咁亦都 咧。 嗱，重點係亦都會為買家咧提供一年期嘅保養。嗱，呢一樣嘢其實係個信心嚟。我唔係話 sell 緊啲人去買呢一樣嘢，即係 Mandy 嗱，我唔係話咩，你就真係冇可能體會到揾40,000嗰啲家庭㗎啦，因為你唔係啊嘛。你啱啱頭先 off the line 仲話緊賣緊法拉利嘅時間咧， 唔係即係其實有個階段咯，你係每個家庭嘅時候。是人都是一開始就慢慢小屋慢慢搬中型屋跟住又搬大啲屋。你一入咗夾屋嗰個階層嘅時候呢，當你要換樓嘅時候呢，你就好難去即係嗰個要去轉，你已經轉身好難，咪落死咗你啲財富囉。 明白，但係我想講的而且確會引咗一班人入去嘅事實嚟嘅。咁但係我想講係咩呢，想如果真係呢一班人引咗入去呢，其實本來佢係買緊300,000-400,000樓嘅人，佢真係貪平入咗去，唔係個個好似你 咁買丁屋呢， 丁屋嗰啲契麻煩啲啊嘛， 大把選擇咯。丁屋咁 買 咩 先？我淨係先講翻啲錢。如果真係 唔係，我好想幫佢哋去善用財富啊！唔想去咁樣翁落去一個無底深潭。 你見到隔離嗰啲賣緊300,000-400,000、400,000一間，你100,000-200,000仲唔翁入去咩？嗱，我個意思係翁咗入去個， 你 冇啊？唔係我啦，我點會買？我都應該超咗少少嘅，就唔使擔心。咁咧，我想講就話，如果個 demand 咧係褪咗落去嘅話咧，其實300,000-400,000乘住嗰班乘300,000-400,000樓嗰班人咧，個 demand 細咗咧，其實會直接影響到 上一個骨牌， 就會有骨牌連鎖效應咧。其實我想帶出嚟個 point 咧，就樓市咧咁樣俾政府開始咧，又開始嚟呢招，即係老董上身玩夾屋玩成啦。其實大家真係要小心少少，呢樣嘢咧係我想講嘅嘢嚟嘅。咁啊，跟住落嚟就又話其實仲有一單就講緊就係話人大財經委已經講緊中國已經有結構性通脹啦，咁啊加息咗，即係其實喂息口 個 單邊走， 話明結構性同埋一個cycling period， 每年春節啲嘢都貴㗎啦，年初一嘅時候，年初二我啲同事上嚟拜年，咁我諗住煮餐好嘢去食啦，咁啊去街市買餸，咁我唔乜幾好去街市，跟住原來葱要36斤嘅，我葱唔係唔使 斤 啊斤，我話乜葱唔係送 嘅 咩？咁啊，佢新年 佢 話新年係咁噶啦，葱好意頭啊嘛，讀書聰明聰明嚇，屋企冇翻棵葱炸下年點得啊？咁啊買兩斤啦，嚇買兩斤葱嚟做咩啊？咁佢炸年咯咁，跟住咁啊不如整個嗰啲蛋白跟住豆苗嗰啲叫做菜螃蟹咁樣啦，或者豆苗吓80-90斤咁啊，冇睇錯嘛，$8-80啦，真係80-90斤喎，咁春節嘅時候係咁㗎啦，跟住不如小唐菜啦，菜心啦，吓乜都30-90斤嘅，咁跟住啱啱上個星期咁啊，咁我啲女話喺屋企喎，要 barbecue 咁，咁跟住我話啊，咁去買餸啦，去街市咁睇睇啲菜幾多錢，佢都正常啦，而家都落翻落去$8啊，$8斤啊，$10斤啊咁，即係其實一個我哋話春節嘅時候 乜嘢都会贵， 咩都八十八咁样， 系啦，年年都系咁样。不过有样嘢就顺便都讲埋啦，而家外围嗰度咧，国内就有个口蹄病啊，喺猪身上， 哇，死咗几千只， 好多猪死咗，所以啲猪肉价嚟紧即系又会升，即系本应应该季节性落嘅时候，菜价、肉价系跌得最多。咁我谂菜价会继续去 correct 嘅，因为天气都就啲菜生长，但系猪肉就稳啲啦。 但系如果猪肉有口蹄病，会唔会令到啲人唔敢食猪肉咧？ 诶， 会唔会有咁嘅？ 都有咁嘅忧虑嘅，所以最近你见到美国个猪肉价咧。佢哋嗰個未平倉合約嘅長倉多好多喎，啲豬肉價開始升喎，就升唔食中國豬咪食美國豬、巴西豬咯，係咯， 局部地 魚要食游水魚，食豬咪食啲跑嘅咯。不過早嗰輪有一隻捉咗佢嚟食 ，OK， 嗰只一定冇口蹄病。咁啊，今晚節目差唔多啦，喂，遲啲再見啦，拜拜， 拜拜。